是你沉重行李，伴住你追寻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真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我多么羡慕你，来自江美琪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《真心痴心换你的心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伤透我的心。